现在时间下午两点整。 教育部驳回台湾大学校长遴选结果，教育部今天指出已经正式发函台大，公文中没提准或驳，主要提到遴选程序中资讯没有揭露的行政瑕疵，请台大注意审慎处理，重启遴选。教育部人事处副处长林妙珍指出，教育部5月4号正式发函给台大，主旨提到台大报请遴选管中闵教授担任新任校长，校长遴选委员会之组成和遴选程序很难认定与正当行政程序原则相符，应该迅速重启遴选程序，并且依说明事项办理。公文中的说明提到，管中闵出任台湾大哥大独立董事，台大遴选委员会的委员蔡明星也是台湾大哥大的董事，两人于法律及经济方面具特殊的重大利害关系，却没在遴选过程中揭露，遴委会组成与程序不符合正当行政程序原则。台大校方指出，目前正在检视公文内容，并且征询法律意见。台大预定周六召开临时校务会议，届时公文内容与厘清大学自治范围都将在会议中讨论。台电明天将在环保署环评大会报告深澳燃煤电厂，台电屡屡以林口电厂为样板，声称打造世界第一流的电厂，但是新北市环保局今天提出了美国、日本和台湾三国汞排放标准，打脸台电。环保局指出，林口电厂部分管道重金属汞排放量超过美国标准近两倍，但是台湾标准为美国的十倍，目前无法可罚，而且机组制造地日本比台湾更宽松。环保局指出，台电历次会议声称深澳燃煤电厂采用日本技术，为世界最先进的电厂，然而燃煤发电产生的空气污染，除了细悬浮微粒 PM2.5 还有硫氧化物之外，还有重金属以及带奥辛。以重金属汞为例，日本排放标准比台湾宽松，也超过美国标准20倍，台电凭据标准明显不足。原能会预告低放射性废弃物最终处置设施厂址设置条例，把直辖市纳入核废料候选厂址，核废料可能永久留在核一厂与核二厂，新北市政府强烈反弹。台电董事长杨伟甫今天解释，原能会修改规范的主要目的是让更多地方政府参与适合厂址选址，没有预设对象，只是扩大对象，只要地质调查结果适合，而且居民同意，都是选项。杨伟甫也强调，核废料选址还是必须经过地方政府、议会以及地方居民同意，原能会没有预设立场。杨伟甫还提到，今年夏季的备转容量率本来就预估在 5% 到 6% 比较景色，至于3月28号刚并联运转一天就跳机的核二厂2号机何时再转，杨伟甫说补件资料今天就会送原能会审查，目标赶在6月底前。日本大型信托银行三菱日联宣布，7月30号开始禁止80岁以上的高龄客户利用自动柜员机 ATM 遏止诈骗。鉴于近年来诈骗增多，加上有些人以假身份接近高龄者骗取金融卡提领现金，三菱日联希望借由禁止80岁以上客户利用 ATM 来遏止这类犯罪。三菱日联也把过去一年内没有利用 ATM 转账或者是提款的客户调降每天可运用金额上限，如果客户不希望调降额度，必须提出申请。台北股市今天收盘上涨86点，来到10691点，成交金额1311亿。日本日经指数现在上涨27点，22494点。南韩综合指数下跌3点，2458点。中国上证指数上涨23点，3160点。深圳成分股指数上涨77点，10703点。香港恒生指数上涨375点，涨幅1.25%，30369点。新加坡海峡时报指数上涨12点，3545点。新台币兑换美元汇率中午暂收29.8元兑换一美元，台币贬值3.7分，成交金额4亿8900万美元。日元109.06兑换一美元，欧元兑换1.1915美元。中央气象局持续发布大雨特报，风面影响今天台南、高雄、屏东都不排除局部大雨。

的风，谁在唱着离歌，黑夜阵阵，你眼里有困惑，用力拥抱爱火烧掌烧灰烬，不应该动了真感情，明日天涯有多个人心碎， 歌曲呢是来自于狮子合唱团的翻唱《天亮以后说分手》，我们现在才要开始，欢迎来到今天的哥哥妹妹有意思。嗨，你好，我是 DJ 欧马克。在今天的两个小时，哥哥妹妹有意思呢，除了第一个小时为你送上一些华语金曲之外，还有上个礼拜，你记得吗？我们在飞碟联播网的脸书上面，脸书的飞碟联播网的页面上面有一个活动，因为这周妈妈节到来，我们要 call out。给妈妈一个 surprise， 不知道今天的幸运儿是谁呢？然后他跟他的妈妈可不可以拿走我们的好礼呢？待会也会为你送上我们的惊喜 call out 的哦，不知道会不会成功哎。 说再见，将成永远，爱情和明天将会换上不可测的脸，谁能赢的时间，背叛了从前，再也不能后悔。这次说再见，何时再见？缠绵的决裂在你眼中却好明显，已经习惯对你有爱恋，我想抱住你，想亲吻你的脸，这次说再见不会再见。我们以为分手会是一种解脱， 已开始寂寞。哦，爱了多久，遗忘就需要多久。想抱住你，想亲吻你的脸，说再见不会再见，这次说再见不会再见，这次说再见不会再见。 说到分手，你会想到什么歌曲呢？天亮以后说分手，张震岳很经典的分手吧，写一封没有地址的信，想要寄到你的心里。另外呢，有快乐的分手版本啊，对不对？梁静茹等人的分手快乐。我自己心中非常喜欢的一首歌曲，就是来自于 EP 蟑螂，刚刚为你送上这一首分手。 阳光下的泡沫是彩色的，就像被骗的我是幸福的，追究什么对错，你的谎言，基于你还爱我。美丽的泡沫虽然已沙化我，你所有承诺虽然都太脆弱，但爱像泡沫，如果能够看破，有什么难过。早该知道泡沫一触就破，就像一伤的心不甚折磨，也不是谁的错，谎言再多，基于你还爱我。美丽的泡沫虽然你伤害我， 在雨下的泡沫，一触就破，当初炽热的心早已沉默，说什么你爱我，如果骗我，我宁愿你沉默。 哦，在飞碟联播网的 APP 上面，大家的分手之歌还包括了甜点甜心，就是 Stella 黄湘怡的分手第七天，还有呢，我看一下哦，还有啊，是卢巧音吗？好心分手。在收听哥哥妹妹有意思的同时，在收听飞碟联播网的同时， 就爱点你 UFO。 也欢迎你可以利用飞碟联播网的官方 APP， 我们的官方 APP 在上面留言哦。 全球1亿单曲销量持续累积，数位串流110亿次偶像新巨星，请听环球全民男友尚恩曼德斯全新同名专辑首播主打 In My Blood。 Help me, it's like the walls are caving in. Sometimes I feel like giving up. No medicine is strong enough. Someone help me. I'm crawling.

Mama I love you, Mama my friend， 这首歌曲来自于 Spice Girls 辣妹合唱团。这首歌一开始呢就在唱说，小时候我就不懂你为什么这么烦，哪里又不准，什么都不可以，不让我去，不以前跟你反目成仇，长大了以后我才知道，哦，原来这里面有含着这么多的爱。母亲节到咯，那我们今天就要来 call out 一下这一位妈妈啊。紧张紧张紧张，刺激刺激刺激。通了通了。留语音信箱了。 转接语音信箱，嘟声后开始计费。如不留言，请挂断。快速留言，嘟声后请按米字键。您已进。 嗨，请问是蔡小姐吗？我这边是飞碟电台，我是马克。你的女儿呢，安娜，就是燕姨呢，她在母亲节的时候参加了我们的母亲节 call out 传情活动，有想要对妈咪说的话。她说呢，妈咪，谢谢您把我跟弟弟照顾得这么好，虽然呢我们没有很富裕，但是我们却有金钱都比不上的好感情，很谢谢您呢，在那一段辛苦的日子里咬着牙撑下去，才有现在的我们。很高兴我大学要毕业咯，终于可以领月薪，不再让你这么辛苦了。以后的日子里换我照顾您，谢谢您，谢谢，谢谢你是我妈妈，我爱你。这首歌曲呢也要送给妈妈，是安娜所点的范玮琪跟梁静茹合作的最好的安排。我们能够成为一家人，就是上帝最好的安排。送给妈妈喽！ 信息已经送出，谢谢您使用台湾大哥大。 我懂你，也只有你懂的秘密，不可思议。像早已说好的约定，两人同行，这是最好的安排。安排让我陪伴你，遇见每一种爱，时光总在我们的背后。悄悄离开又回来，这是最好的安排，安排让你保护我，天使般的关怀，一盏一盏欢乐或飞快，都要有你， 必须是你， 互相提醒生命带来的惊喜。

表情是我不想让你发现男人背后孤独的心情，也许是我害怕你感觉到，因为你出现的真感情。哦 哦哦哦，当时呢在中国称霸的歌王孙楠，就是他们当地的 Local King， 跨海来到台湾发行的流行音乐专辑里面的第二波主打歌曲，这首歌叫化学效应。在收听飞碟联播网的同时呢，就是希望不管你是用手机啊，你是用传统的收音机啊，你是用网络啊，都希望你可以接收到 分享所有的感受， 我想要把欢乐与爱分享给你的频率， 分享你我之间承诺， 有哭有乐。另外呢，因为母亲节的关系，母亲节的活动在飞碟联播网一系列的活动，那当然每个电台啊，每个节目都会有，所以呢，也欢迎你持续的锁定，然后听到很多人要利用节目啊 ，DJ 的口中啊，然后传达他们的爱意给妈妈。但是如果呢，你没有参加这个活动，然后或是你没有被选到的话，完全没有关系，为什么？因为你有手机，你也有嘴巴，你可以直接拿起手机打电话给妈妈，把你的心里话说出来的啊，是不是？ 心不会空洞，爱不会太蠢蠢，分享所有的感受， 分享所有的感受， 分享生命的节奏， 分享生命的节奏， 分享你我之间承诺， 分享你我之间承诺， 要哭要乐。 身为一个主持人，不能光说不练，所以我来打打电话看我妈现在在做什么好了。 喂， 请问是苏秀芬小姐吗？ 是。 你好，你好，这里是飞碟电台。 哎，你好， 我是您的儿子，我叫欧马克。 哦，是，有什么事吗？ 妈妈，因为呢，电台在做母亲节活动，听众呢都跟妈妈讲了一些就是好深情、好感动的话。 结果你要告诉我什么呢？ 妈妈，我爱你。 谢谢你呀、啊，儿子，我也很爱你呀、啊。真的假的？ 真的啦，真的啦！现在 on air。 真的吗？ 真的。 OK， 好。 母亲节快乐，母亲节快乐。 好，谢谢你了，谢谢哈。 好， 做节目哈。 好，妈妈，拜拜。 好，拜拜。 特别的日子，只想宠爱最美丽的你。老 K 牌弹簧床，祝福全天下的妈咪母亲节快乐，健康幸福每一天。 啊，

没什么好怪他，你也拜托反省一下，在一起时对我多傻多傻，不过是想给你台阶下，对未来没有计划，只知道你像个傻瓜，比起来他真的不差不差，我就是需要个避风港。 听完了 New Star 最新的帅到分手以后，我们来听听真正的 Nick the Real 的帅到分手。待会下一个小时呢，会邀请到就是最近我花非常非常多时间相处在一起、混在一起的几个人，因为呢，在下个礼拜的时候呢，我们即将要上一档舞台剧，这档舞台剧呢叫做《大独裁者的电影梦》。那其实也是我第一次演舞台剧，所以是我的舞台剧初体验，所以等一下呢会邀请到包括了导演编剧，还有我的演员朋友们，我的同袍们，我的 coworkers 们，一起来聊一聊下礼拜要上映的这部剧。不用再是谁说谁对，爱到了你你经我睡只管我付出，你当无所谓，爱情失败到分手的罪就当我来背，生存幸存不能浪费，被拒受伤只要一个人狼狈， Now stop 干脆不要那么累，我配摔到分手 最特别的日子，只想宠爱最美丽的你。老 K 牌弹簧床，祝福全天下的妈咪母亲节快乐，健康幸福每一天。 啊，想要睡睡不去，睡来又睡不好。 妈，你那张床睡十几年，也该换了。 啊，床垫爸爸种，多几种较好。 当然要选唯一荣获床垫 CNS 正字标记，专为台湾人睡眠习惯设计的老 K 牌弹簧床。后捆速洗，品质又有保障。 好，安尼好哦。 咱即马就来去老 K 门市市场选购吧。 老 K 牌弹簧床贴心提醒你，充足愉快的睡眠有助身体的健康。 啊，五月又要报税了，资料都还没整理。 我是费宏泰。 我推动全球首创用税额试算表报税，只要确认无误缴费，就轻轻松松完成报税。 试算报税很简单，现在就带着健保卡印章来参加费宏泰报税有约活动，让专人教你轻松报税审核包。详情请上费宏泰阿力克斯脸书粉丝团。 报税轻松不费力，就找我费宏泰。 迎着初夏晚风，跟随爵士忘情摇摆，低吟优美旋律，聆听国乐与爵士乐的跨界撞击。北市国乐团摇摆吧爵士音乐会，指挥樊德生，台湾鼓王黄瑞峰，爵士钢琴杰里米蒙泰罗与低音提琴庄家维，不同乐种创造国乐的全新感动。5月9日国家音乐厅两厅院售票。以上广告由台北市立国乐团提供。 后来的咖啡因养法益，7.2公分的天然机密，你的美丽与爱一直都在。欧莱德咖啡因养发液。 我是 Julia 彭佳慧， 就换了光阴，来不及喜欢自己，你点亮了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点你 UFO， 也想念 现在时间下午3点整。 行政院长赖清德去年拍板军工教今年加薪3%，7年没有调薪的经济部国营事业也跟进，其中台电、中油分别预定调涨3.9%及3.6%，经济部核定之后调幅为3.2%。至于台糖及台水都提报3%的调幅，经济部还没核定。经济部国营会指出，核定幅度主要考量去年度经营绩效，台电、中油都有达到预算目标，而且在天灾时，第一线员工都得到现场及时抢修。为了鼓励现职人员，并且吸引更多优秀人才投入，因应未来经营挑战，所以核定平均调薪3.2%。核定平均调幅之后，各国营事业必须再拟定具体调薪内容，经过各公司董事会通过，送国营会备查回复实施，追溯到今年1月。交通部准许筹设的星宇航空今天下午第一场记者会，由董事长张国伟、总经理翟建华共同主持，详细说明公司发展与规划。同时证实，中华航空事业发展基金会法人董事、长荣航空前任总经理郑传义出任星宇副董事长。张国伟说，这次带着星宇航空回来，感谢这两年鼓励他的所有人，人生不能白走，再成立航空公司，回到业界，其中酸甜苦辣，人生难有。媒体关心星宇资金，张国伟说，实收资本额60亿，符合这次新法最低门槛，这些都是银行的钱，每家航空公司都一样。再来增资的部分，就会让有兴趣的外资、本国企业投资。张国伟也提到，星宇着眼的是亚洲市场，台湾只是起始点，只是基地。目前规划109年正式开航，明年先导入10架 A321 neo 新机，此外也将采购14架广体机，预计110年开始交机。初期以东北亚、东南亚为主，110年开始飞航北美航线。日本日经指数收盘上涨41点，成为22,508点。南韩综合指数收盘下跌11点，成为2449点。中国上证指数目前上涨22点，来到3159点。深圳成分股指数上涨78点，来到10704点。香港恒生指数上涨362点，涨幅1.21%，成为30356点。新加坡海峡时报指数上涨10点，成为3543点。台北股市收盘上涨86点，来到10691点，成交金额1311亿。新台币对美元汇率目前29.783元兑一美元，台币贬值2分。日元以108.91兑换一美元，一欧元兑换1.1926美元。垦丁珊瑚每年农历3月23前后产卵，受垦管处委托拍摄珊瑚产卵的潜水家蔡永春今天说，今年产卵期天气不错，珊瑚前天晚间爆量产卵，比往年提早大约1天。 而且正常产卵时间晚上8:30到9:30，今年也提早了半个小时，晚上8点就产卵。垦丁珊瑚前晚大量产卵，昨晚的产卵少量，蔡永春预估今晚还会再度大量产卵，而且今年难得在农历3月21看到10种以上珊瑚一起爆量产卵，今年产卵期天气好，算是正常现象，不过也是难得珍贵。蔡永春观察，今年产卵的珊瑚由表孔珊瑚打头阵，紧接着脊杯珊瑚、尾孔珊瑚、菊珊瑚大量产，陆续大量喷发，最后压轴的是文珊瑚，白、橘、红、粉红五颜六色的珊瑚精卵缤纷了垦丁海底，不少资深潜水客流连到晚间10点才上岸。蔡永春说，垦丁珊瑚每年农历3月及4月产卵，每个月大约2天到3天，尽管再大量产卵之后，接下来就要等到下个月，时间一样农历23号前后。垦管处8年前开始，每逢农历2月到4月的珊瑚繁殖季，都选在河三厂出水口和跳石两处海域，监测记录珊瑚产卵现象。去年在出水口海域记录到超过30种，在跳石海域记录到20种以上。中央气象局发布大雨特报，封面影响，今天台南、高雄及屏东都不排除局部大雨。封面逐渐通过，东北风增强，西半部、东北部、东南部地区及澎湖、金门、马祖都有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也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北部预测气温27到31度，中部、南部、东部26到30度，澎湖25到26度。以上新闻由李嘉璇编辑播报。 哇，好多萤火虫哎！ 嗯，星星也很多哦。 爸爸，露营好好玩哦，我想再多露一天。 好，没问题。现在买 Toyota 国产车，就送全套豪华露营组，想露营随时出发，还有5年14万公里延长保固，详情请上 Toyota 官网。 唉，孩子越长越大，沟通却越来越难。 来一口幸福甜甜圈吧。 如何帮助孩子处理情绪和压力，真是一大难题呀。 那幸福甜甜圈， 这是什么啊？ 幸福甜甜圈亲子团体课程，透过团体讨论、活动与分享，让你轻松面对孩子的教养问题，把幸福圈在一起。详情请上新北市政府家庭教育中心网站。以上广告由新北市政府家庭教育中心提供。 老公，你捧着一缸酱油干嘛啊？ 哦，天哪，你知道吗？这酱油色的污水居然是从客厅地毯及布沙发吸出来的。 哇，还好有德国凯驰 Pussy 专业喷抽式清洗机，专利喷抽清洗，强力吸出顽垢，地毯、布椅、床垫、布沙发全都难不倒。 德国凯驰，截然不同 ，Culture。 除了死背，还有什么好方法可以把英文学好呢？ 让大脑地图的大脑英文训练营告诉你如何打开耳朵听，张开眼睛看，玩出英文的学习兴趣，玩出一口好英文。 爸爸妈妈，快带您的孩子一起来报名！活动详情请搜寻大脑地图官方网站或拨打专线02-2521-9986，02-2521-9986。 我是 Kimberly 陈芳宇。 飞碟 Network 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点你 UFO。 哥哥妹妹有意思。 这样错了吧？ 没错啊！欢迎来到第二个小时的哥哥妹妹有意思。 第二个小时的哥哥妹妹有意思，嗨，我是欧马克。不废话，直接掌声欢迎。目前就是我昨天深夜在外跟他们流连到了12点不回家的卡米蒂剧团的我的伙伴们，耶、yeah, ，大家好，耶、yeah, yeah, ，对，旁边这两位是。是怎样？是怎样？没睡饱是不是？好，我们先一一介绍好了。这一次呢，在5月18、19、20，在台北的华山文创园区的拱厅会有一场，这场舞台剧呢叫做《大独裁者的电影梦》。那刚刚呢最有元气那个耶、yeah! ，就是他把这件事情整个 organize 起来， yeah! 假嗨假嗨 ，organize 起来以后呢，然后。拿着枪逼着我们要演这一部戏， 是是 的，编剧加导演 Social， 嗨 Social， 大家好，我是卡米蒂的 Social， 大家好。 好，我们先一一介绍出场，然后再来呢是，其实呢在更早之前呢，就我跟男主角就已经认识，因为那个时候呢我们算是同属同一家经纪公司这样子。然后呢他也曾经就是入围过金钟奖的最佳男配角，不管呢是在电视圈当中啊、电影也有嘎一角，然后呢在舞台剧音乐剧上面都有卓越表现的王大冠。 嗨，大家好，我要澄清一下哦，只有提名哦，只有提名哦。 好，两度两度，对不对？ 两度两度。 好，王靖冠，王大冠。接下来呢，这一位就是在去年的时候达到他人生的高峰啊、哦！我希望当然还有更高更高峰啦，但是去年这个名头非常非常的响亮。就是台湾第一届空气性爱大赛冠军得主，耶、yeah, ！柚子，耶、 yeah, ！Hello， 耶、yeah, ，baby， 耶、yeah. ！ 大家好。 同时呢，我们要为柚子唱一首《Happy Birthday》，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 这是脸书唯一的作用吗？听、啊、大家生日 哦！天哪，我觉得好寂寞、哦。有三个男人， 三个老男人帮你祝生日快乐歌， 我真的觉得好寂寞、哦， 不快乐。 眼角的泪擦掉，快擦掉。 好啦，今天的这一次这个大屠宰者的电影梦，我们还是请 Social 先讲一下为什么会想要做这一部剧，然后这部剧是在关于些什么事情。 好好，我可以讲很严肃的吗？ 好好好，请。 如果要讲非常严肃的话，其实就是跟整个世界或整个台湾的社会的近几年的发展有关，就是。我们常说我们这一代人就是在目睹台湾一直被那个全世界边缘化的一个过程、哦、对不对？ 是。 然后呢我在想就是说可是对台湾的人什么是最重要的，其实就是自由民主吧。 对。 那既然我们已经要被世界边缘化了，那还何不就利用我们谨慎的自由民主然后来搞笑呢、嗯、就是说比方说我们可不可以谈美国，我们可不可以谈、北京，我们可不可以谈北韩、嗯欸、当然都可以谈啊，所以就从这个发想我就开始想说、嗯、那我们就来聊聊世界上现在目前的一个独裁的一个现象吧、嗯、然后就开始有了这个想法、嗯、然后慢慢的就是开始形成了这个剧本。嗯，那剧本的主角呢当然会选目前全世界最具娱乐性的人、嗯、是谁呢、嗯哦、当然是金三胖啊，然后就以他 金三胖， 对，以他为这个整个发想的核心、嗯、开始去想了这一个想要搞笑这些事情、嗯、独裁这回事情， 是是是是， 然后如果说要有什么宇宙的责任的话，就是哪里有独裁我们就要去哪里搞笑他这样子、 啊、哪里有独裁我们要去哪里搞 笑, 对对对， 好，所以大屠宰者的电影梦基本上呢在讲的是他有一个我们没有讲明出来他是哪里， 但 是 没有讲，没有讲。 但是所有的观众就是进剧场的时候，应该很明显的可以知道是哪里。然后最近他也是占据了，就一样是整个世界的眼光啦。 对，他真的就是以金三胖来讲，真的蛮屌的。他就是他去年就是忘记是 Newsweek 还是哪一个杂志，他是世界十大杰出青年。风云青年啊，不要讲杰出了、啊 oh, wow ，哇靠，就是在就等于是全世界最瞩目的， 是是是，因为他其实才三十岁出头吧，三十二岁，对对，三二三三，对，然后他就要领导一个国家，然后这个国家呢是一个与世隔绝的国家，然后在里面做出很多很样板的东西，就看到他们哦，每个人好像都安居乐业啊，但实际上又有很多传闻说什么，一到晚上以后，他们大部分的区域都没有电啊，什么，这可能要真的去过人才会知道那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啊。我们在外面，我们都雾里看花，不理解这样子。好，所以这一次要做大屠宰者的电影梦啊，之后呢，就怎么样找到，包括像是大冠啊、柚子啊，还有。哎，还有我 怎么找的， 对，怎么找到你的， 对，怎么为什么， 就是基本上如果那个听众知道的话，就是那个欧马克已经跟卡米蒂合作蛮久了，两三年，三年有了吧， 可能差不多两三年， 对、嗯、然后之前他其实是我们是有步骤的，像金三胖一样，就是有步骤一步一步渗透欧马克，就是从 许多年前，不知道从哪时候开始来上《青春点点点》， 是 一步一步的。那个渗透他说服他我们好像很好笑很有趣这样子然后慢慢的就变成你知道吧先 用朋友的角度 spy 的角度慢慢渗透你的生活然后再把你抓来演出然后让你最后变成有一种痉挛的感觉然后最后就变成得来演了这样子 哦，我不知道为什么就是在人生当中就是虽然我是一个有点不近人情的人可是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对 social 无法跟他说 no 哎、欸，就是好像就是我生命中的死敌，就是对，然后 前世情人呢、啊， 每次他跟我说，就是我就说不行，我真的不要。然后尤其我记得第一次讲脱口秀的时候，然后卡米蒂真的就是一个很 free 的剧团，就其实有点像飞碟电台，就是一个很 free 的地方这样子。然后我当然很喜欢那种很 free 的地方，但另外一方面也是，就是在讲脱口秀的时候，一开始我还记得我第一次讲的时候，就是对 social 跟对柚子，那时候柚子也在听， okay. 对，然后柚子那时候也是，因为你知道讲这些东西的时候，你就会觉得自己好笑吗？这真的好笑吗？然后讲完以后，其实真的不好笑，就是我讲那个真的很不好笑。可是柚子还是对他就是给这种笑声，你知道吗？他就很捧场的哈哈哈哈。然后我觉得可以怎样，就还给我意见，我就觉得哦好窝心哦。后来呢，就是以前不认识脱口秀的时候，就是我知道 stand up 是一个形式，但我以前一直以为它是一个即兴表演。就是我站上去以后，然后我突然想到什么就讲什么。我以前一直以为是这样，直到卡米蒂那时候第一次邀请我讲，然后我也一直抱持着这样的态度，就是我不写脚本哦，我全部都没有，我都要即兴来这样子。结果到了前一天晚上的时候，发现啊，哇塞，好像不是这一回事。其实大家都是排好的，都是有本是在讲本的这样子。 是， 对。然后第一次当然就做完以后。非常极度自我厌恶，不想要再有第二次。可是 social 过没多久又问我要不要第二次，我不知道为什么就答应了、欸，很奇怪。 好像不到半年 了，对啊。然后之后好像又不到三个月，好像我又答应了第三次、欸，哎，我觉得很奇怪，我好像无法拒绝 social， 还是 social 就是会在我，他可能有一种侦测器。就是会在我最需要钱的时候，他就突然出现，然后就让我觉得，对，最近手头有点紧，好了，我加入好了。 问题没有很多钱、啊， 他就是，你是不是有去过泰国social？你老实说，你有没有去过泰国进修？ 就是那个什么 下蛊是不是？ 对啊，我都无法拒绝他。好，所以这一次的大主宰的电影梦，其实他在差不多在年前的时候，那个时候有找我，然后呢，我一开始就想说。这个、哦、舞台剧哦，一开始听来觉得哦好，我没有演过还不错，所以一开始就说好、哦、好啊好啊，可后来呢，就深思熟虑的想一想，觉得不行，不对，是卡米蒂耶，是 social， 不行，我不能这样子葬送自己，这样子再葬送下去，然后我就跟他说不行，然后在卡米蒂的尾牙的时候呢，我也说不行，我真的不行，可后来 social 说。不行，我真需要你。因为在里面我要演一个什么样的角色呢？对， 那个就是要演一个退役的 NBA 选手啊，小虫。 对，他要我演 Dennis Rodman， 我自己觉得我跟 Rodman 差蛮远，除了哦，就连身高也差一段距离。对，可是反正就手球一直说不行，就需要你，然后一起要弄这部剧。不知为何我就答应了。好，接下来是柚子跟大冠的部分。 大冠不要自己讲， 对，我可能是因为过年的关系吧， 所以什么也是需要、啊、突然要发很多红包钱，糟糕了 ，social 是不是都在那种过年前，就是手头比较紧的时候问大家这样子？ 不是，没有，其实 social 是很有诚意的。我那时候他是直接先让我看了他的剧本，我那时候看了剧本是，我记得我跟你讲什么了。我跟你讲说， Peter Brook， 对对对，我那时候刚看完开头看一看，然后看到中间，然后我是觉得，我想说，你这个开头很像是那早些年，就大概80年代、90年代 Peter Brook 他会做的那种开头，就是那种很象征主义、很奇怪的一些东西， 是， 对，然后这东西很吸引我，然后。但是我说实话，那时候我也直接跟他说：“他说，其实你后剧本后半段到底去了哪里，我也不太知道。 ”对。 但是我就觉得说，好像还不错。然后想要，而且重点是我也没跟卡米蒂合作过。然后他说，大概都会是一些非常优秀的脱口秀的演员。 一起来玩。 重点是，他说有正妹， 有，这是真的，这是真的 啊。对，就刚好今天正妹没有来到现场，是可惜的地方在这边。 号称近期卡米蒂最正，的梦雪这样子。 对对对啊，今天没有来到现场，好，所以就是用美人计，就是逼你屈服了。 其实我也没中计啦。对，因为毕竟已经有点年纪了，我对这个东西其实蛮免疫的。然后主要就是我蛮想要试试看，就是完全不同于就是一般的剧场的形式的东西这样。 对，因为大冠其实档期超级超级满，最近好像就演了好几部，对不对？ 不要这样子，好，对不起嘛，对不起。 对，因为他。大冠剧场就是真的一档接一档，然后你现在有固定合作的剧团吗？就常常可以看到你的戏，会在好像每个周末看得到，对不对？ 这个月吗？嗯，哦，上个月加这个月，对啊，是啊。 有哪几场？跟我们说来说来，跟我们听听。 哦，好好好，我们除了，哎、欸，我可以顺便宣传。 对啊，对啊，对啊， 真的假的？ 对啊， 太好了。 对啊。 然后六月呢，我们会在那个，我会在 Legacy。 哇。 那个爆米花剧场那边呢，也还有另外一个演出，然后那出演出也是一个，也将会演出22天， 哇， 对，非常一个长，就是直接那整个月都在那个剧场演出的，现在呢，也站在紧锣密鼓的排， 你说星光三月那个场地是不是？ 对对对对对对 对, 对，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其实可以网络上搜寻一下 ，7-Eleven 就可以直接买到票了。 剧名叫什么？ 夏日练习曲，我成剧场的 哦。夏日练习曲， 就是、同时间现在跟这个我们现在这个大都宅的电影梦呢同档期，我们同时在排练的 哦。 然后之前是演完了儿童剧，比较常合作的应该就是赵哥吧， 如果 跟对对对，跟念祖哥就是全民大剧团，全民大剧团也是年初。真的很不好意思，少兄，就年初刚过完年没多久，就在演那个跟国乐团合作的那个《赛貂蝉》 哦、好，所以就是如果你本来就有在看戏的人，你一定已经知道就是大冠，一定你知道王金冠。接着下来呢，我们今日寿星 Birthday Boy， 耶、yeah ！ 当初是如何被征召的呢？如何被独裁者征召？ 其实Social 在旁边露出了一点那个我不知道是羞赧还是愧疚的表情， 是诡异， 诡异吗？ 诡异的笑容。 对，好，我先警告马克一下，就是你跟卡米蒂合作几年？3年嘛。 对对对对 对, 对，我已经跟卡米蒂合作大概有10年了，超过十年了、对，我就是以后的你呀、 什么？ 他就一开始就是用那种就是一样诱骗你的方式，然后说哎，就是要不要，就用一种朋友的方式，然后吸引你，然后慢慢的这样子，然后到后面你就会变成他的心灵奴隶、 好可怕、 就无法对他 say no 这样、对，而且已经不是无法对他 say no、到后来是他不用开口， 予取予求了， 他不用开口、欸、你就会说哦好，你搜索你是不是要做什么什么，哦好我去， 恐怖啊， 可怕吧， 可怕了， 可有人已经逃脱这个，要慢慢逃落这掌握，就是小欧500块。 哦，对，小欧，可是小欧现在还是留着啊， 对，还在留着。 对啊， 对，就是这样。所以像这一次《大屠宰者》《大屠宰者》这个戏的话，就是对，其实他我忘记他是什么时候问我的，应该也是过年前还没过年那个时候吧。然后他就问我，就是我是他的一个，我不知道。安全锁吧，对，他是，但因为他同时问了很多人， 你说这个角色， 我不能讲出来啊， 对，可以讲， 对，他同时问了很多人，然后反正就是问得到 A， 如果 A 答应的话，我就去演，我就去，就是比方说。 哦，我知道，我知道，你就是一个那个在棒球当中里面里面的工具人， 对 不 对 ？Utility man， 我可以守游击手，也可以守中外野， 也可以守三垒，可以守一垒，可以守二垒，这样哇，工具人那个双关语，我天 哪！不演的话，他就要 演 女 的， 我的 天哪！那我一定要剧演的啊！ 我的天哪！等下后宫队员里面有男生，是不是 最淫贱的后宫队员？ 天哪！我都没想到， 所以就是。柚子算是就是啊，心灵痉挛听起来好可怕哦。说到心灵痉挛，讲一下就是你去年那个 去年那个是在去年吗？还是这一件是在今年？ 去年 、嗯。好，那时候跟上班不要看一起合作办了一场空气性爱大赛。然后这个大赛其实蛮有趣的，其实就是性爱大家都知道嘛。可是如果是一个空气的，就是没有对象的，就像有人有一种比赛叫做空气吉他比赛，就你不需要真的会弹吉他，你只要假装拿起一把吉他弹得很投入的话，然后我们就用这个表演来评分。所以空气性爱也是同样的道理，你不需要有对象，就你自己的表演，然后你得到了第一届的冠军， 耶耶， 非常的厉害。 对， 在得到了空气性爱冠军之后，你的人生有什么不一样吗？ 哎，我记得你好像是评审之一，对不对？ 是。 哎，你有投我吗？ 我投下最关键的一票，就是让你变成冠军的人。 耶、yeah! ！对，谢谢。结果 social 没有投我，你知道吗？ 我忘记了。 对，记恨到现在。 对啊，你人生有什么改变吗？ 好像目前还没有， 听起来就是没有，听起来就没有。 有哎、欸，其实我在接了这个之后，就是得到这个 头衔之 后，然后其实我有因为这个东西，然后接到一个很诡异的电影角色。哦，对，就是 还没上映，所以 还没上映，我不知道台据说会是参展片， 就是参展之后才会播。 对对对，可能是参展之后才会播这样子。对， 这个现象我们也可以讨论一下。 对对对， 为什么 跟这个剧本里面 在台湾有这么多的戏都要先参展之后， 就是要参展以后看有没有办法得奖，或者有没有办法引起口碑， 对， 有没有票房， 对， 然后才要上映这样子。 对， 刚好我们这个剧情里面有一模一样的，就是他们这个大独裁者的电影。然后他们拍到一半的时候，那个领导人就是大冠演的这个角色就说，那他想要得一些奖，然后于是我们在剧情里面就开始颁奖了，就是那个人民金像奖，然后所有的角色所有的奖项都获得了，而且是全票通过，人民全票通过这样子。 因为是一个大独裁者的国家，他想要干嘛就可以干嘛。送上这首歌曲送给今天的 birthday boy， 今天的寿星，因为他是真真正正可以被称为是空干王的人。 在其中还有什么无聊？ 别放松。 流行乐坛不可能的任务，艾尔顿强翻玩精选。Lady Gaga、酷万乐团、山姆史密斯、红发艾德、红粉佳人、麦莉等巨星齐声传唱。天后同台致敬，横跨半世纪的传奇经典《艾尔顿强翻玩精选》，环球。 休息一下，听广告喽。 今年去夏令营，哦，那学游泳，夏天最适合啦。 哦，每年暑假都嘛差不多。 公主游轮“太阳公主号”当然不一样 ，Discovery 探索营独家。海寿司独家，由帅哥主厨到你家名厨设计的 Share 餐厅独家，独一无二的暑假，无可取代的太阳公主号，基隆港出发，畅游冲绳、石垣、宫古岛，7900元起，请洽各大旅行社。 欧莱德咖啡因养发液，7.2公分的天然机密，你的美丽与爱一直都在。欧莱德咖啡因养发液， 解除五月缴税危机。就交给和润企业，车子不论两轮或四轮，一通电话找获得国家品牌玉山奖首奖肯定的和润企业帮您搞定，快拨0800-365-365，0800-365-365。 每位妈妈都曾是被捧在手心的公主，为家庭劳心劳力。母亲节就让妈妈重拾公主风采吧 ！Easy Shop 您的娘家，5月13号前，母亲节指定款买一套送一套，让妈妈回娘家当公主吧。 我是炎亚纶。 我的明天会不会也是你最想去的地方？地点。 回到哥哥妹妹有意思，我是欧马克。然后今天呢，在我对面的就是卡米蒂剧团即将要带来的最新的舞台剧，叫做《大独裁者的电影梦》。在我对面的有编导 Social， 然后呢，有在这一次的剧本当中演金正恩的，就是这个独裁者的随扈，他的侍从官，第一把交椅的柚子。还有，当然就是独裁者本人，我们的大冠王金冠。 大家好，耶，是哈米达。 好，那因为呢，就是当然，这个是一个虚构的国度，可是其实在现实生活当中有一个对应人物嘛，嗯、所以如果呢，大家要来看这一部喜剧的话，来看这部讽刺剧的话，其实还是对金正恩这个人有一些了解，因为他本身其实就是很传奇性、很特别的一个人，对不对 ？Social 对他 也研究蛮深的，就是蛮 follow 他的。Social 对，就是其实他是蛮厉害的人。如果说以他的年纪啦，30几岁，然后其实以台湾来讲，他基本上就是网络世代的人，而且他又是留学欧洲瑞士这么久，所以他其实他能接触到的东西其实是相当自由民主的， 是。 可他一上台，你会发现怎么？好像有 跟他爸一样， 比他爸更 夸张， 那可是你会研究一下这个人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就是明明你接受西方教育，然后你吸收西方养分那一套， 他很明显就是很喜欢西方文化， 是， 包括他喜欢那个 Run Man， 或者是他喜欢 Disney 等等的东西，你会觉得，那可能这个人会 为这个封锁的国家带来一些改变， 就一开始会有这种幻想。 就他一上来，他现在上台大概六年吧，嗯 okay, 然后就发现，哎，怎么是整个紧缩的？嗯，那你稍微你去研究一下这个人，你会发现，哎，其实他这么做可能有他的道理。嗯，第一个，他所处的环境其实是非常可怕的，而且是等于都是派阀、军阀的社会。嗯，好，那他怎么样把这个权力巩固起来？从他爸这边接班下来，然后他要怎么除掉异己？那异己包括说他的父执辈，包括他的兄弟，他怎么要把他们除掉，巩固他的权力？所以你可以了解他这个人在干嘛。然后一直到今年的大概在农历年前后，你发现这个人突然大改变，就是他到我觉得我去年为止，他大概每平均两个月会发射一次飞弹，就今年都完全没有发，他有警告要发，但是今年我记得应该都没有发，然后突然又在不到一个月前，他又发出了一些和平讯息，然后结果发完这个讯息之后，那个两韩竟然就马上 破冰 会面， 对， 虽然看起来的那个会谈的结果是没有特别的结果，就比较类似握手会，握手会比较像马英九跟习近平在那个新加坡那一次，其实没有任何意义，没有任何 实质意义，但意义就是形象上面的意义大于实质内容， 对对对对，然后重点应该是在一个月后或者是不知道多久以后的那个川金会吧， 是， 然后我觉得会是一个很有趣的东西，那我们就会可以到时候就可以看到这个现在全世界最年轻最风云人物的独裁者他到底在想什么，因为他六年之后巩固他的地位之后，然后竟然半年内这么大的动作，我觉得就是他这个人太有娱乐性了， 所以这其实有时候我们在想说，如果我生在一个就譬如说以前封建制度下面或是一个集权国家下面，然后如果我是个皇太子或者皇子的话，我的生活要有多爽啊，就可能很多人会这样想，但其实错，你的生活有多恐怖啊，因为太多人想要干掉你了，就是那个权谋是很勾心斗角的。那最近其实刚好也有一部电影要上映，这部电影呢就在讲那个时候史达林死掉之后， 对， 然后他的包括他的军情部门，然后他的军事部门就是他的将领，然后他的副手，他的心腹，然后他各个有权力的人都想要来争这个位置的时候， 怎么接班？ 对，怎么接班？那个后面是很有趣的。说到大独裁者的电影梦，其实一开始我在看这个剧本的时候，也让我想到另外一部电影。然后这部电影我一直跟 social 讲，我想你还是没有看过，就是大娱乐家吗？ 大娱乐家还没看。 对，哎，是大娱乐家吗？不是， 大灾难家。 大灾难家是大灾难家。啊、对。然后也有一点点那个味道，这样子。好，所以在大独裁者的电影梦当中呢，就是主角这位独裁者，他其实就有一点点像那个金小胖，因为我们金小胖，我们知道说金三胖说他其实在小的时候有曾经拿过巴西还是哪里的假护照，跟他爸爸一起去迪士尼玩，这样子，就是他其实是很喜欢西方这些流行文化象征的。对，那在剧本当中呢，他为什么要拍电影，也是因为这个样子，他觉得除了飞弹之外，就是应该还有更厉害的武器，然后那个武器应该要是用文化的方面征服大家。 其实我们是在做神预测啦，就是剧本里面就是预测说他已经 没有飞弹可以发了， 是 就是等于看到他目前呈现出来的状态 没招了， 对，那我们就假设说他其实没有飞弹可以发，然后接下来要用下一波武器是什么 新的东西， 然后没想到就是我们剧本里面就预测到了，就是他会搞文化这一套。那虽然我不是电影，他的文化可能是那些去那个冬奥平昌冬奥表演啦，然后或者是和谈我们也预测到了，就是他真的就和谈，而且还我们讲说他要放弃核武，就他真的就讲他要放弃核武，所以就是神预测。那我们先不要爆雷说这个剧本最后讲他的结局是什么，看我们会不会预测到他之后会不会怎么样的结局，这样子。 所以这个剧本其实蛮有趣，因为大家在下个礼拜进剧场看戏的时候会 其实会有很多地方觉得很合理，就会觉得说，哦，对啊，这好像就是现在这个样子。可是你要知道，就这个剧本其实是在就是半年前写的，对，所以就是蛮，这是蛮特别的地方。就是你当下在看的时候觉得，哦，这是贴紧时事，但其实， 是这是一部 预测作品， 这是预言戏啊， 这是预言戏，对，这是我们半年 Time Machine， 对，半年前写好剧本，然后没有想到是刚好在这个时间点发生了这样子，对，所以欢迎大家可以在就下个礼拜5月18、19、20的时候，在华山文创园区的拱厅，然后可以一起来看看这一部《大独裁者的电影梦》。那其他的详细资讯呢，就是我有放在我的脸书，你可以直接上欧马克，然后找贴文就可以找到这个所有的连结，还有关于《大屠宰者的电影梦》更多的详细的细节。那今天呢，就是还有就是难得邀请到 Social 柚子跟大冠三位，有没有想要补充的地方？关于这部呕心沥血的戏剧，自己讲完心虚，对。 好像就是真的欢迎大家进剧场来看看，就是这个戏可以神预测到什么程度？对，因为我也是到了大概上个月4月中4月末的时候，就是北韩的新闻一出来，然后我才想，哇，天哪！就是 what the hell， 就是为什么我手上拿到的剧本已经预测了这一切， 写好了， 对，然后我真的觉得蛮神奇的，不过那个我也觉得，就是好像金正恩跟台湾目前的现象其实也蛮像的，文化，我说是说文化现象这方面，因为金正恩是一个深受美国的一切流行文化影响的一个人，对，那其实台湾也是， 台湾在某些对台湾一直是啦， 一直都是，台湾一直都是，所以他的这种反攻的心情，然后跟我不知道跟台湾的某种艺术或者文化界的这种东西，其实我觉得是有蛮某一，就是我们承受美国文化的背景是一样的，那我们面对美国文化的反击，或者说我们自己做出来的回应是什么样子的，对，我觉得这个是蛮值得去想的， 我们独裁者呢，我们独裁者已经要睡着了，独裁者 因为有好多东西好像我觉得最有趣的是，其实这个剧本它最终它想要传达的那个意念啊，跟我们现阶段，我不知道是不是某一种程度上的雷同吧。所以我没有觉得说它一定是 独裁者，其实就是他有点抗拒要演金小胖这件事情，他就是不想要讲韩文。对 ，Hello， 谁哦？不是我的意思是说。其实因为我们自己也在剧场里面工作，然后也在看，像就是其实在座的各位都是文化工作者，其实现阶段台湾的文化环境是真的很 危险。 对对，他就是莫名其妙，这个剧本那时候他虽然说是神预测，但我觉得就是他还是某些程度上，因为我演到后来我是觉得蛮心酸的。 因为他也是那个剧里面的这个独裁者其实是在奋力一搏，他在最后的奋力一搏， 对啊，你看我们除了就像Social讲的，我们除了民主自由到底还剩下什么呢？ 还剩下什么呢？还剩下什么呢？ 这样讲好像很沉重， 对对对对对， 但其实我们并没有要把它搞得很沉重，事实上我们搞得蛮 疯癫的，对对对对， 闹剧，然后其实那个什么大冠的造型看起来比较像习近平，就是了。 你不要这样说嘛， 不能这样讲， 不要这样说，不要这样说。我们没有要影射任何国家，或是 北边的国家，就对了。 对对对，总之就是对海边以北这样。 就欢迎大家可以在剧场里面，因为这些不管是台词，不管是动作、服装、表情、表演，然后剧情、剧本走向，也许你都可以找到一些可以带入的地方，然后都可以产生共鸣的地方，我觉得这是舞台剧魅力之处，这样子。所以大屠宰者的电影梦在下个礼拜5月18、19、20在华山文创园区的拱厅，然后更多的详细资讯呢，你都可以上卡米蒂喜剧俱乐部，对吧？ 是，没错，好，就搜寻卡米蒂就可以搜寻到， 你可以搜寻卡米蒂，卡呢就是信用卡的卡，米呢就是你吃的米，地呢就是地板地，地上的地，卡米地，你就可以找到所有的资讯了。今天要谢谢三位，还有我们的生日寿星。Happy birthday！

德展棉业邀你一起用最超级的爱给最 super 的妈咪。 我是张涵雅。 哎呦喂呀，哎呦我他妈，哎呦我掉的把人的刀杀个满呀吧，公了卡金桑，那是个兵乱，丢一滴浓墨。 来到最后一个段落的哥哥妹妹有意思，嗨，你好，我是 DJ 欧马克。那今天呢，第二个小时就是为你访问到卡米蒂剧团的最新的荒谬喜剧《大独裁者的电影梦》，就关于北国这个独裁国家，然后呢，他的独裁者一直以来就发核弹、放飞弹，想要威胁整个世界。可是后来呢，没有飞弹可以用了，他决定要拍一部电影。他决定要向西方文化，就是让大家这个世界看到他们的文化软实力。刚刚也说到了，就是台湾目前的现况，然后一直在国际上面被边缘、边缘、边缘。最近又掉了一个邦交国，可能很快会再掉另外一个啊，呸呸呸，乌鸦嘴。但是在这样的国际环境之下呢，就是我们台湾有什么是很值得我们骄傲的？其实我觉得还有蛮多的啊。我觉得在一片的体育协会把持住的情况下，我们的运动员却还是可以如此的扬名国际，我觉得这是很了不起的一件事情哎。运动员很多台湾之光，设计界的设计师们有很多台湾之光，很多的企业在全世界上面是不可或缺的零件或是代工或是品牌，个人企业。然后组织其实都有很厉害的，那当然还有台湾有一个值得骄傲，就是我们还剩下的民族跟自由这样子。今天最后送上这首歌曲呢，就是来自于500 and China Blue， 然后也代表民主跟自由的一首白歌。 总感带着永远的伤口，至少我 最后呢，要跟你说一声再见喽！祝你有一个非常非常美好的一天。然后呢，跟你说一声你很棒。如果想要找我的话呢，欢迎在网络上面搜寻欧马克，欧洲的欧，马克杯的马克，可以找到我欧马克，可以找到我的 YouTube 频道、我的 Facebook， 欢迎你按赞、订阅、关注我的 IG、Instagram MARC_ORANGE Mark Orange。我们明天见，拜拜 ，Peace。 害怕也无需懦弱，流浪的路我自己走，那是种骄傲，阳光的洒脱，白云冲破脚下掠过，干枯的森林，憔悴的面容，挥着翅膀带着永远的伤口，至少我还拥有自由。纵然带着永远的伤口，至少我还拥有自由，至少我还拥有自由，至少我还拥有自由。